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是电视荧屏上备受观众喜爱，自诩为80后的可爱老头。 我每次见到严老都特别高兴，因为严老啊就像老顽童一样，性格特别好，特别开朗。 严老，今年您高寿啊？ 85岁。 您觉得您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岁？ 80后。 他情意之巨笔，满怀热情的书写时代。创作横跨歌剧、戏剧、歌曲等领域，留下一段艺坛传奇。 这歌它就是一种抗争，一片丹心，那向阳开那种精神，它又不争什么。 他披一身军装，寄情于祖国的蓝天，耄耋之年壮心不减，歌军营男子汉唱战斗的生活。 我忽然悟到了他的心和天上那位的心在一起的，为什么？他们爱这片天，当天夜里头我睡不着觉，一种冲动，我就写了一首歌词，叫《我爱祖国的蓝天》。写完了以后，这歌后来在空军一下唱了50年。 他便是我国著名剧作家、词作者、空政文工团创作员严肃。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新闻广播记者马俊邀请严肃之子严宇、儿媳刘丽娜深情回顾父亲严肃，为您讲述这位不平凡的老人家精彩的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我是记者马俊。今天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词作家严肃老先生的儿子严宇先生，以及他的儿媳妇刘丽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想也是由于一个原因，也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严肃老先生在前不久，也就是大概2个月之前生了一次重病，现在也是在这个重病当中。刚刚这个生病的消息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意外，因为前不久呢才看到严老先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面，当时的情况还是很健康很健谈的一个形象。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他我们这个词应该叫积劳成疾，心脑血管它就是三大杀手嘛。这个一个是这个睡眠，就是你老熬夜，二一个呢你吃的比较重，口重就比较咸，三一个呢油腻。而我父亲呢，他的的确确在这三方面啊都做得不太好啊。 当时是什么时候发病的？ 9月中旬14号，他就感觉到腿有点麻，然后就去到医院做检查，这医院就把他留下了。到了29号呢，突然就病情加重了。其实在这个昏迷之前啊，也是有点迹象，但是呢我们呢都有点疏忽。他有两个吧，一个是眼花看不了报纸了，二一个呢他住院的第一个礼拜呢还能这个吃完饭我还能陪他下楼散步呢，但是到了第二个礼拜呢他就得扶着个那个助力椅走路。我问他，哎，我说你干嘛拿一这个东西啊，他说怕地滑。我当时就也疏忽了，他就是腿没劲儿了。 其实我们也是很意外的，因为那个14号我父亲那个 住院的时候我们去看他，其实跟正常的那个平时的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看电视哈哈大笑跟我们聊天，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在心里面认为就是他像平时每年都会有那么一到两次的这个体检，我们一直就是觉得他就去保养一下的，所以就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所以我们也就是很意外，我们自己把自己也吓了一跳。 病来如山倒的那种。 对。 那从九月中旬到现在好一些了吗？ 他这样现在呢就也可以这么说理解，就是这个恢复的还有进展，起码是现在呢脖子能够微微转动，然后有时候状态好的时候能睁开眼睛，但是他还不能像咱们这像这么就是目光聚光啊，还是不能的。你跟他说话也好或者给他放音乐他呢会有所反应，但是呢就是这恢复的进展其实这个不是很理想的。二一个呢就是岁数大了，他现在这个血管的这个状况啊肯定是不太好，最怕的是再发脑梗，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机会跟风险都有。 也是把所有最好的祝福也都给严老爷子，希望他自己能够从这次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赶紧的走出来。 哎，谢谢谢谢。 那我也是知道，就是在这次生病之前，其实严老爷子是在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当中，是吗？虽然他已经是叫耄耋之年了， 他这个是永远都在工作吧？ 在我们眼里，就是每次我们这个回家或者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永远就是不是看书就是在写东西，很少看见他就是坐在那儿闲着聊聊天，没有。包括你看我这个2005年认识的公公哈，到现在10年了，我们全家人都没有一块儿去旅行过，就是在我的脑子里他就是不停的在工作和忙。他在那个医院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昨天睡得怎么样呢，他说哎呀休息的不是特别好啊，我想回家了，我有好多事儿还没有干呢。他一直在想着春晚呀，还有就是别人找他的一些事情，他说我还要干活呢，还要有事情要做。 哦，就是明年的春晚可能他也是一个策划人之一。 对，央视和北京台两个电视台呢请他当春晚的顾问。其实对他来说哈，他不是说这个中央台春晚这事儿大他就惦记，你要是交给他这个任务他也一样惦记，甭大事小事对他来讲都一样。他就很觉得到85岁了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不管是对谁他非常自豪，他生怕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我看他就去一些比如说一些地方电视台哈， 对对， 参加节目，我说你去那儿干什么呀，挺辛苦的。哎，他说我去了以后啊人家收视率就好。我说你真的假的呀，他真的真的，而且那些观众看见我可高兴了，他能够帮助人家的收视率或者是让这些观众开心了，他觉得特别高兴。 他是不是也有这种心里有这样一种责任感，是说要去推广民族的这种东西，他有这种意识吗？ 应该肯定是有。因为他干这一行嘛，他就老觉得作为部队的这种文艺工作者吧，他应该，他就老说这句话嘛，就是说如果我们部队的这个些文工团的人不去这个弘扬主旋律，那还等着谁来干呢。他就老觉得这个事儿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责任。特别怕这条路啊，就给走歪了。 那刚才也说到，就是严老师现在很多的时候都会在电视荧屏上，跟观众朋友见面哈。我觉得严老师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笑声，尤其他也有时候喜欢捂嘴笑，特别可爱的这种老顽童的形象。我不知道在二位的心目当中，他就是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生活中，我觉得我父亲就是很单纯。不像一个85岁的老人，其实像一个孩子，爱开玩笑，然后这个说话也很幽默。其实我们跟就是老爷子在一起，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 他自称自己也是80后。 其实我们跟他在一起吧，大多数他老把我们弄得傻笑，因为他比较这个恶作剧的，而且他呢在生活当中蛮糊涂的，不精明，很随和。虽然他没有帮助我们个人啊，就是说干过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啊，安排这个学习也好，安排工作他都没有， 但是呢，你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吧，很乐呵，真的也就非常知足。 刚才您说到父亲的时候，我感觉他像一个朋友一样的，而不是像他的名字那样是一个很严肃的。 没有，他很轻松的，不是这样子。 对，我看过您写的一本就是父亲的传记，当中是写到他曾经帮您写过作文，还得奖。这个怎么回事？ 哎，他是这样，就是北京市的一个作文比赛，然后我们学校呢非动员我们都比赛。我呢就给我爸，因为他在外地出差都见不着面，我就给他写了封信，我说我呀要这个参加一个作文比赛，然后呢要看一本书，就叫钢铁怎样炼成的，玩可插金嘛。我说那个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写啊，然后呢他就回信呢，就把他认为该怎么写怎么写的，他就这个书写的非常详细，那几乎就跟那个一篇作文差不多了，我给他那个稍加修改，我就给交上去了。交上去以后呢，得了一个北京市啊，得一个三等奖。那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他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二都参加这个比赛。我是获奖的这个最小的同学，也四年级，十岁嘛，十岁。那最大的人都高二，都一等奖、几等奖的呢？我是三等奖。后来我爸呢也拿这事儿说，哎，你那个奖还是我帮你得呢。我说你也不嫌好意思，你这大文学家上手才给我弄一三等奖，一等奖你那二等奖你也没给我弄上。 我觉得父子相处挺，这个关系挺融洽的，有的时候还相互挤兑一下，挺好玩的。 嗯，对对对，我们互相都是，真是跟他反正一辈子。他也没骂过我，没打过我，然后一辈子都很开心。 都不是信奉那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 没有，见得太少，所以他不好意思吧。 太少是因为他工作太忙了。 对。 嗯，还说这个严老师在生活当中也是挺潮的一个人，他还会有一些很流行的一些爱好。 他是这样。 玩电脑吧。 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倒不能说是潮，他是这样的。他生活当中他是就是其实是落伍的，就是你比如说时髦的东西他都不去碰，他也都不会，但是呢他一定要了解是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什么叫微博，什么是微信，然后你比如说穿着，他一辈子就没有去赶过任何时髦，从年轻到老，但他是什么东西时髦呢，就是当下的这种思想和语言，所以他有一些嘴里有一些潮的词儿。 对，穿着特别不讲究。对，有一次我记得我给他买了一套那个名牌的这个睡衣吧，然后他就问我你这个多少钱呀，我就说你放心吧，很便宜的啊，他说那就好，就是他不会让你去给他买贵的东西，他这个很朴实。 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创作者，尤其是歌词的这种创作者，他可能需要对这个语言文化呀，尤其是这种比较先锋的一些东西，他有了解，才能更多的有这种创作的源泉在里面哈。 对，所以他就是经常比较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他就是主动也跟人家聊，去吸取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重要的吧，其实也是一种学习。 刚才我们说到了严老的创作哈，确实他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特别多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些歌，而像我们知道的这个敢问路在何方，雾里看花，他所有的这种创作都非常美，就觉得感觉他的几个字就能勾画出一种意境来哈。那作为这个晚辈，您看他的创作，您觉得他的这种创作呢，是他这种很天才的这种对于文字的这种驾驭，还是说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还在于他阅读多吧，我总是不太同意对我爸用天才啊，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他有多就是这类的词来形容。我觉得他还是就是勤奋，咱们普通人吧都是这个到大学就不学习了，他是一直在学习。我猜他20岁的时候啊没咱们水平高呢，哎，真的就是他真的普普通通的，但是到30岁的时候呢就不比咱们差了。为什么呢？咱们20岁到30岁，咱不学习了，对不对？回家就是歇着了。然后如偶尔学点，也是为了应付某一个工作、某一个考试。但他不，他工作之余是永远在学习。那到30岁，您想他就不差于任何人了。 那到40岁、50岁呢，又比别人多学了十几二十年，那应该就超过同龄人了。那到了80岁、85岁，他还是每天在学习，就是他大量的学习阅读，什么都爱看，从霍金的《时间简史》到这个金庸也好，这个梁羽生，这个这些武侠小说，他就没有不看的。看书速度又超快，一本书俩小时就看完了，看完还能，你要想问这书里写的什么，你就查，你就翻着书问他，绝对都能说得出来。 记忆力很好。 所以呢，你看他老北京的歌哈，可能还是跟他就是对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些著作蛮喜欢的有关。他蛮喜欢老舍呀，这个还有这个鲁迅他们的这些，就这种情景式的这种小说。因为他们的小说呢，都是那种娓娓道来，他就是吸收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就是伟大的这些作者的东西，然后呢，给他们的东西提炼出来，再柔和。我觉得他是这方面的水平特别高。就学习的这个能力强。 嗯，刚才说到他写大碗茶的那首歌，他其实还写了比如说故乡是北京啊，很多一系列很京腔京韵的歌，但是他实际不是北京人哈。 对，我们家是这个河北保定人，然后7岁不是日本人37年就打进来了，我爷爷就带着全家人就到了重庆，等于他是在重庆长大的。到20来岁跟着部队才离开这个西南地区，但他反正我觉得他对 他笔下的北京让人觉得就特别有情感，心中很多情感啊。 其实我倒觉得， 我觉得跟他早来北京也有关系的。 我倒觉得他其实是对一种生活，对普通百姓这种感情，不是局限在我喜欢青岛，或者喜欢这个山东，或者我喜欢重庆，或者喜欢北京，他不是。但他呢是对百姓的生活。就是这种他对人文的这种情感是有感情的。 对，如果说地域的话，可能把它格局说小了哈。 对对，我 大情怀， 对，我这么认为啊。 有没有就是刚才说的是严老的整个创作的过程啊，他创作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会闭关写作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见过创作名次不假的，可能就这世界上就我一人，包括我妈我姐他们都没见。一是他们也跟我爸接触的没就不多，二一个呢就是他们可能没那么不像我那么在意。我爸要是如果想不出词儿来哈，他大概就这么几个状态。第一个呢就是绕着你走，你当时以为他要干嘛呢？其实他啥事没有，就是绕着你走。你看他，他也不看你。你说你干嘛呢？你在这，哎，你烦不烦人呀？第二个呢，他就是有时候啊，你在这好好坐着，或者你干嘛呢？他突然过来抱你一下，就勒紧你，吓你一下。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他就是要放松一下脑子。三一个状态呢，就是在自己在床上啊。那真的是翻来覆去，但是他这翻来覆去可夸张了，翻到这边以后哈，然后他就使劲绷着身体，就这么绷着，绷着身体，哎，绷直了。然后呢，你要是过来看他，他还哎呀，就故意的，这个其实就跟吸氧差不多，就这种状态。然后哗又翻到那边去，那就跟小孩一样，可逗人了。 有哪些歌是这样想出来的？ 我倒觉得哈，歌词对他来讲呢。都没那么对对对，因为他的创作高峰啊，应该是从30岁以前到这个50-60岁，他主要是写的是那个戏剧，他写了，你看歌剧呢，除了江姐之外，还写过忆娘啊，刘四姐，他也有很多歌剧，然后还写过舞剧《红色娘子军》。这个一般咱们都不知，很多人都不知道，说红色娘子军是你爸写的。我说对，因为我当时也很奇怪，他是先去写京剧的红色娘子军，然后呢又改写舞剧的红，我还问他，我说你又不会跳舞，这舞而且舞剧用写吗？他说舞剧也是个故事啊，你也得把这故事写清楚啊，谁先上来，然后跳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得有啊，包括这万泉河水清又清，这得有人写呀、啊。所以呢，这是舞剧，你看他都会写。然后呢，这个在文革期间呢，就到这个国叫中国京剧团，那个时候改名叫中国样板团，他是当创作组组长，写了很多的京剧。 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他的创作高峰。那到这个文革结束是76年，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46岁了，是吧？等他回空军接着创作，到那时候也是仍然写歌剧，比如回来以后写《忆娘》，写《飞行员之歌》，就是这也都挺好的，很好的这个戏剧。到了80几年以后，其实才开始的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熟知的这些歌曲。83、84年以后，那个时候他都53、54了。我认为哈，歌曲对他来讲，就是正菜旁边的那个冷碟儿，是对他来讲是小事儿。啊，当然呢，对咱们老百姓呢，就是哎，这些歌我知道，觉得这些歌蛮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主要他还是在戏剧方面那个写作的东西，更是他的主菜。 我也记得他有一首歌是说唱脸谱，像这种就是传统，比如说戏剧啊，然后京剧啊这种，是对他影响非常大嘛。他自己也唱的。 哎呦，可喜欢了，因为他从小吧，家 他爱看戏， 对他 跟这有关系，他从小爱看戏， 对。 他有点钱啊，就有一次 是爷爷家有钱， 爷爷家有点钱，只要是给他一点零花钱，他就是把这个钱全花在这个看戏上面去了。 他对这个京剧啊，那感情非常非常深。那当然还有这个川戏，我们家有一套这个川剧的全集，他说这套这个书啊，对他创作启发非常大。 确实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他要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这样来说，他从各个方面汲取源泉，包括您也是他创作的源泉。我 就报名一下，发骨干。我爱祖国的蓝天， 这首歌名叫《我爱祖国的蓝天》，由阎肃老先生作词，在空军人人都会唱，也有不少人正是因为听了他而报名参军。这首歌的演唱者、著名歌唱家童铁心这样评价说： 从他的作品里，我们有心灵的沟通，有碰撞。你要说他爱祖国、爱军队、爱空军，一点都不过。我一唱到这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自豪，特别美，脑子里有画面。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多美啊！ 在阎老创作的诸多歌曲中，有2/3是军旅歌曲，军人的身份于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其实说到阎老先生，除了刚才说到创作了很多歌曲以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他其实也是一名军人，他是空政文工团的这个创作员。 对， 那二位有没有觉得就是军人的这个身份在他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表现？ 很多啊，你比如说那个他当过兵，他干活很利索，而且就是他很讨厌就是你把弄得乱七八糟。就有一年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搬家，就是他的书太多了，一整面墙全是他的书，地上堆了好多，就是需要把这个书那个整理上去。但是我自己就觉得那个每一本就是按就是插进去就放得整整齐齐不就 OK 了吗？但是在我父亲眼里这样不行。他是分这个要挨着什么书，他要是挨着他是有符号的。 那您觉得呢？就这身军装，他会不会觉得特别特别？ 他这个，因为他从小可能有这种武侠情节吧。然后，因为我爷爷也是行伍出身，小时候又读了很多边塞诗，像王昌龄的、高适这些边塞诗，他特别喜欢。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侠义情节是很重的。当兵过程中，包括娜娜刚才说的，就是他当兵以后啊，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而且是。严格要求自己，这个是就是部队的一种很鲜明的一个状态。他觉得可能当兵超级光荣吧。你看咱们出门说换身名牌衣服， 对， 那对他来说军装就是最名牌的了。他觉得对于这个当兵吧，真是觉得就是离不开。 歌里面也能感受到他对部队的那种喜爱，比如说他写的《我爱祖国的蓝天》， 是 这样的一个。 个非常让人觉得特别开阔，然后很豁达，然后开着战斗机就是在保卫祖国的那种感觉，就在他的笔下就融入出来了。 对对对， 我觉得没有这种情感的话，他很难把这个歌词写得有这种意境。 对，要是认真看那个歌词，其实很普通吧，就没有什么太多文学上的那个精雕细琢啊什么的。但是呢，他那个就是我爸说，就这个歌就相当于不是写出来的，就一下蹦出来的。他就跟那些其他的一些战友当兵的，大家一起都躺在草坪上，那大家在干嘛呢？就一起都在看着蓝天。为什么呢？有哥们儿飞上去了，飞上去了。那他得安全下来我们才放心呢。每天这个战友哗飞上去，大家的心都是跟着一起上去了，就是盯着这片蓝天。然后他们躺在那，躺在草坪上看看看，他突然他就觉得我们这么多人其实都是思想都是一致的，我们眷恋的就是眼睛上面，就是脑袋上面的这片蓝天。所以他就一下这个歌就啪那几句就蹦出来了。你得跟战士们一起有这份共同的情感。 因为我父亲说他在这个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是去跟战士们一块擦飞机呀、啊，或者有一些这些积累， 一年呢 啊，慢慢的累积的时间长了，就咔一下子就蹦出来了，就突然间就写出来， 就有了这个非常现在传唱了几十年的这样一首歌。 对，但是他就是每次写一首歌吧，只要有条件他都会亲自去体验生活，包括那个写江姐的时候他也是亲自去体验生活，跟那些作曲家老师们一块儿。 对，好像是说要把自己给绑起来，体验那种感觉哈。 对 对， 确实很难得哈。刚才说到就是严老的艺术人生，说到他的军旅生涯，其实在各个领域来说他都是非常出色很杰出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那他在事业上的成功，那您觉得对于家庭来说他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他可能就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了。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满意。就是觉得因为我妈视角吧，就是一个普通女同志的一个视角，就觉得这个老公是没有花前月下呀，也没有太多的关心和这种对小家庭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关照。所以他就比较埋怨多吧。这样。那对于我跟我姐呢，并不是我们俩这个觉悟高，而是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父亲很少在家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一回来我们本身就很珍惜，就没有非觉得哎你怎么没有看过我的作业啊，你怎么没有陪我这个玩逛过公园，你怎么很少没有给我开过家长会，我们就从来没有，我们姐儿俩，我姐姐跟我们俩没有这个埋怨。我也认识到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爸这个人呢，他就不属于一个小家庭，不属于某一他不是属于单纯某一个女人，或者说属于某一个孩子，他不是。我觉得他主要他是属于稿纸，或者说属于戏剧舞台，属于这个电视观众，属于空军，属于部队。我觉得他还是这样的。你要看明白这个了，我觉得就简单了，那他就合格了呗。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很开心，你还想图什么呢？ 觉得关键是在一块儿的质量问题，跟他相处的时间，这个质量很高。 对， 因为他很随和，跟我爱人也聊得很来。有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完全是像父子，更像朋友，勾肩搭背啊，这样的都有。 所有人看见我跟我爸的状态都特别羡慕，说哎呀怎么能有你们这样父子的关系，怎么来的呀。特别多人羡慕。我也是觉得真的是很珍惜跟这个老头的这段父子情分吧。 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人生其实可图的不是太多，知足常乐。我觉得您这样一段关系就足以让大家都非常羡慕。那您觉得父亲给您最大的影响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他的座右铭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您？ 其实他有好多事儿我都做不到，你比如说他的专注，他的勤奋，他对所有人的尊重，他的习惯就是尊重身边所有人。这个我觉得我爸他有很多好习惯我都没有学到，但是他跟我老说的一句话呢，就让我 因为我是从88年就开始做生意，我从做生意那天开始，他就跟我说，他就说小雨啊，江湖财江湖散，他就说你挣这个，你做生意挣钱哈，没有什么错，但是不要把钱非得死乞白咧的放兜里头，一定要懂得把钱要花在给社会花，给有用的朋友花，就要大方，要爽气，这个人要做成这样，你去挣钱可以，但是一定不要说光为自己，那你等着就是葛朗台了，就是你挣钱就是为了数字，为了这个攒钱，为了我自个儿，他就觉得这个特没意思。哎，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 他不喜欢急功近利，他就觉得一切顺其自然，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 先心散尽还复来。 嗯， 他其实是一个很豁达的人。 嗯， 名和利他自己本身是看得很淡的。 嗯。 嗯，也是从二位的这个话当中也是可以看出来跟严老之间非常深厚的这个情感这个问题。 嗯 嗯，那他现在也是在这个病床上，每天咱们都去照顾他。 对的， 会跟他说会儿话。 说会儿话。 说话。 嗯， 医生是建议你老去跟他在一起聊天，所以他那里边的护士们每次都喊他爷爷，有人来看你了，爷爷你该吃药了，爷爷你该什么，我们说实话特别感动。我爱人呢就跟他聊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我呢也跟他聊一些就是在我认识他以后的一些事情，但是你想我们天天去或者隔两天去一次，该聊的我们一去那么长时间，该聊的都聊完了，然后我说怎么办呢？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这个我的宝宝才10个多月还小，所以我就那个在手机里边那个录那个视频，就是宝宝的笑声啊玩的声音，我就录下来给我父亲放着听，我就是希望能够给他一个帮助。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在跟他说话或者放的时候，我父亲会这个轻微的搅动啊，这个脖子稍微动动，我说我就当您听到了，就这么也 是。一定是听到所有亲人的这种你对他的呼唤吧，他一定能够回应的。确实是刚才提到那篇就是后来被辟谣的那篇报道， 嗯， 当时出来了之后，我记得您发过一个微博，那个上面有谈到就是除了宽恕和原谅之外，谈到了严老之前跟您说过他的一个，就是他对生死其实是很看淡的。 对对对，他这个人真是很看淡看生死，因为在哎呀这一说呢，真是这个叫造化弄人。6月份的时候，也就是父亲昏迷3个月以前，我们去送别一个阿姨，因为那个阿姨啊是得这个病啊，这个痛苦了一年。走的一年多，所以我就说这个王阿姨您走的那么痛苦，我说我们哥们儿说像您这以后等以后要走肯定是倍儿利索，因为好的时候从不来不给人添麻烦，走的时候也一样。我爸说没错，我肯定不给添麻烦。哎，我说就别，我说你给我们添麻烦不要紧啊，我说我们不怕麻烦。你看还聊这呢，等于是你说这聊完了3个月，突然老头就昏迷了，你这哪儿跟哪儿去？ 但是我相信所有喜爱他的人，善良的人都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就是苏醒过来。 对，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活得特别通透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嗯，那现在我们是想啊，就是严老他现在能够打败小怪兽，然后从这个疾病当中战胜，然后恢复过来，那最想给他做的是什么？你觉得想就之前就是大家一块出去旅游嘛，就这样的弥补遗憾。 哎呀，这个说实话不可能再有一起旅游的这种可能性了，就是算苏醒过来他也是就是这个好多功能也不一定是什么状态了，这个要面对这个现实的。因为我就是特别的就是想告诉他，那个中国的男人嘛都是不好意思的那种，我真的是特想告诉他，就是我跟我姐啊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真的是很爱他，觉得能够跟他有机会能成为父子啊，有这段缘分吧，很开心。哎，就是想告诉他这个，虽然我肯定我估计我们这都有很多让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就是特想告诉他这个，我们真是很爱他。 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爱戴老先生。 对，谢谢。嗯，如果要是说这个遗憾弥补的话，我觉得 虽然我爱人觉得我还是很天真吧，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时间，花出更多的精力去陪伴我的父亲，现在就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就是仅此能做到的。 这句话叫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对对， 其实多留一点时间给彼此的家人， 少一些遗憾吧。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